这时间重要。 上面看吗？ 有关中央还是不中央？没有关中央。不行。好，自爱地。入色就系自现常也自住正即清凉 常扬心怀欲 真 实 正知言语亦何妨 大人何时不正犯 自主亦养殊不少 坚固六根悉平静谨慎谦虚不虚寒慎勿违犯心机罪以免将来自责恨应常散发慈爱心唯愿众生得不安普愿一切诸众生心常喜悦诸安乐凡有生命强活动高壮中等而出息可见或是不可见聚于如镜或远方以身或是将身者一切众生常安乐愿彼恒于一切处不比是亦不欺瞒假使愤怒怨恨时心亦不念彼得苦犹如母亲以生命护卫自己如生子愿能如此于众生以放无限慈爱心慈爱遍满全世界上下地平是鬼畜遍满十方无障碍无有处分转地地无论行住或坐卧若是心中觉醒时应常培育此正念此乃最高之德恨心中不落欲邪见具足戒德与慧观具足欲乐自贪念一定不再生于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早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色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如缘而彼无色声音无色声香诸法无缘见来自无意识皆无无明亦无无明见来自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不寂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不计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行无挂碍无挂碍故不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大乘咒师大明咒师无上咒师无等等咒文咒一切不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萨埵说昼夜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波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僧揭谛波罗 愿你赐我的 不计一生， 我等你众生皆同生佛道。阿弥陀佛。